是你这风中小雨点，飘于风雨天，偷偷的轻轻亲吻耳边。是你这风中小雨点，不怕夜里边，像戏中小神仙，带我飞天。人在那一刹像飞天，共你手牵心牵飞到极远，令你偷吻在这天，心中乱打转，夜里望星难眠，求星星让我倾吐心事，伴我写爱诗，这一吻吻乱我的心思，撩动心事。是你这风中小雨点，飘于风雨天，偷偷的轻轻亲吻耳边。是你这风中小雨点，不怕夜里癫，像戏中小神仙，带我飞天。人在那一刹像飞天，在这天，心中乱打转，夜里望星难眠，求星星让我倾吐心事，伴我写爱诗，这一吻吻乱我的心思，撩动心事。是你这风中小雨点，飘于风雨天，偷偷的轻轻亲吻耳边。是你这风中小雨点，不怕夜里癫，像戏中小神仙，带我飞天。轻轻亲吻你。